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Prière dit l'homme. il Signore. Ave classe clatore seco fodi. Se bien Qui me fait signe.